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清净比丘及诸菩萨，依其路行不踏生草，奉以守法，云何大悲取之众生气若充食。今日咧系讲到第二决定清净明慧，系法系教阿难剪剪教化末法嘅众生。若果想入呢个心魔地咧，首先就要戒淫，其次就要戒杀。因为淫呢是能够障碍这个定，杀呢是会违背这个慈悲，所以呢古今之法都要学法的人呢是填除这个淫和这个杀，然后可以出得三界。因为杀生食肉呢是会欠命制，欠人的命制。当你被人杀的时候，人杀了你吃了，你第世又杀回人，冤冤相报，血债未了，怎可以出三界呢？佛根自话以个譬如，是故阿难，欲不舔杀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失其意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欲引迷路。系因为咁个缘故咧，所以修禅定嘅人咧，如果唔戒杀，而又修禅定想出三界咧，譬如有个人杀自己的耳仔，高声大叫求人不闻，他自己听不到啫，他以为人家都听不到啊。这种呢是叫做欲引迷路。这个是譬如什么呢？譬如自己杀自己的耳仔呢，就譬如修禅定，高声大叫求人不闻呢，就等于杀生食肉，以为没罪，怎知呢是实际是有罪的，必须要舔杀然后呢可以没罪。现在他不舔杀，而反而希望没罪，无疑是想人家听不到自己猛在那里叫。这些呢就叫做欲盖弥彰，若想求解脱呢绝对不可理的。因此呢清净的比丘持戒清净的比丘不但要戒杀因，还要戒杀缘。什么叫做杀因，什么叫做杀缘呢？譬如说你想吃一只鸡，因为你想吃所以去杀，叫做杀因。譬如说你不是你想吃，而是因为家里的人想吃，你就去帮助他，这个叫做杀缘，助成人哋杀生的成功，叫做杀缘。他是持戒清净的小乘行者，或者是修学大乘的菩萨，无论是小乘大乘，凡是持戒清净的人行路都不应该去踏那个有生命的草，何况用手去拔草呢？草有生命尚且是要爱护它，何况你叫做大慈大悲的佛弟子， 岂可以杀众生的生命，采他的血肉来供给自己食？因此佛弟子一定要戒杀。哦，这个是杀因，有根字呢就讲杀因了。嗱，有种助因令到呢一个生命系断，又系缘。譬如话，我哋系要着呢个司法嘅嘢，司法系乜嘢做嘅呢？咁系嗰啲蚕茧做嘅。古人咧系养蚕，养蚕嗰啲蚕咧套啲丝就叫做茧。咁本嚟咧攞蚕个丝去织衫咧，唔系杀生，但系因为嗰啲攞茧嘅人咧，攞啲水落嗰个蚕啊，然后攞到佢丝，落死咗嗰个蚕，呢个系杀因啦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持戒清净嘅人啊，不但不殺生，不踏這個青草，連個司法的東西都不著。所以說若知比丘不服東方思面見白及是此土靴履求囂而落提腐，而是比丘依世增鐵囚運宿滯不由三界，何以故？伏其身份皆为比焉。二人食其地中白骨，足不离地。东方是这部经是在印度来的，所以在印度讲东方呢是指中国。及是此土呢，此土呢是指印度。印度呢是多数牧羊的，所以呢羊毛啊、羊皮 啊或者做羊，用个羊皮做啲衫啊，呢啲叫做做鞋啊，叫做靴履求囂啊。同时呢是以这个羊奶呢是做日常生活的饮品。你们吃过太傅没有？太傅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在佛教来讲呢就有五味，有五味，牛耳呢就出这个生酥，生酥呢就出这个熟酥，熟酥呢就出这个耳酪，耳酪就出这个太傅，太傅呢是味中最好的。可能是现在那些芝士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太傅是什么，可能我没吃过。不过呢就是用法花经呢就以这个五味呢是形容这个五时八教。哦，咁而家咧就係話牛奶啊，酪應該係芝士啦，太傅啊，即係凡係用牛奶製造品咧，都係屬於呢一類嚇。佢話真真正正一個持戒清淨嘅人啊，不但唔著羊毛衫，唔著皮鞋啊，唔著嗰啲扣，即係嗰啲毛衫啦。啊！啲皮褸啦，咁啊，連牛奶都唔飲，連最好嘅上味嘅提壺都唔捨咁。咁樣咧，呢、這個比丘就對呢個世間上咧，真真正正得到解脱，囚雲縮滯，不由三界，唔需要再囚雲縮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杀生，而且不吃众生生分的东西。凡是喝牛奶就以 呢個牛，呢只牛結咗緣啦，同佢有緣哦。或者第二世咧，佢又要飲翻你嘅奶哦。咁所以因因果果咧，就彼此互相有緣咧，就拉住你響三界冇辦法出嚟哦。囂係馬毛做嘅嘢哦，扣咧係獸皮做嘅嘢。靴履咧就是牛皮做嘅嘢，唔系凡系着呢啲动物嘅身份咧，都系同佢结下不解之缘，有与呢个动物有缘、哦，咁将嚟咧，你又会再还翻俾佢，咁啊彼此互相还债啊，就冇办法脱出呢个三界咁。唯一能够不杀生，除了这个杀生的因和缘之后呢，那就可以不再来三界受生了。或者有人问，牛奶是从牛出的，骆驼毛呢是天然跌下来的，都不是杀生啊，为什么不许可以用呢？法解释话，因为呢个雨落求嚣种种嘅物件啊，系因为众生嘅身份之一，你取用咗佢身份嘅一部分，用佢嘅食佢嘅，就同佢结咗呢个缘，等于乜嘢呢？等于劫初嘅人呢，因为食这个地肥就不能够轻举。响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起世经，起世经呢就说这个世界呢有成智慧空四个劫、我们现在呢人寿75岁、平均来讲咁，因为佛在世嘅时候系人寿100岁嘛，过咗100年就减1岁，而家过咗2500几年啦，所以平均人寿咧系75岁，再过100年减1岁，减到人寿10岁，呢、这个时候咧小心灾起啦，火灾、饥馑灾、刀兵劫起啦。起的时候呢，死人无数啊，那个真是世界末日啊。咁后来呢，人心呢渐渐呢觉得太凶恶啊，搞到呢是互相残杀，于是呢渐渐改变观念向善，咁于是呢人寿又过100年增1岁，增到人寿84000岁，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劫。世界成的时候呢，要经过20个增减小劫，成了之后呢就停留了。当世界最初成立之后呢，这个世界空空洞洞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科学家呢就说人呢就是马骝变来的。咁在法经系点讲呢？法经话，当呢个世界成立嘅时候，空空洞洞嘅时候，天上嘅光阴天嘅天人咧，佢业力成熟啦，应该系落到呢个人间啦，所以佢就出嚟旅行，睇到哇一片空旷地方，几好玩啦、咁，于是就落到地下，落到地下之后咧，佢又觉得肚饿、肚饿咧，就用个手啊去刮嗰啲地下嗰啲地肥嘅叫做，嗰啲地下咧自然产生一层嘢咧，好似蜜糖咁样，好靓、好甜、好香嘅。咁用个手去刮嚟食，一食咗之后惨咯，唔飞得上天。但系嗰阵时咧，人咧就真系天仙咁美丽啦。咁天人 有冇男女相呢？有冇啊？有以为冇？有以为冇？冇。光阴天嘅天人冇，但系因为佢食咗个地肥之后咧，渐渐生理变化，于是咧变成有男相有女相。女相咧就觉得哎呀乜自己咁丑怪噶咁，咪匿埋啦。哦，匿埋咧，男相咧就出去揾食啦，揾啲嘢翻嚟俾佢食。所以我哋女人咧一向咧都俾收埋喺屋企嘅，系、哦、有耐力嘅哦。咁咧后嚟咧就地肥食得多冇啦。冇咧，食咗地肥之后咧，渐渐咧就变咗天生丽质，个人咧就变粗咗，变粗咗冇嘢食点咧咁啊？地咧又生啲草出嚟，生啲植物出嚟就攞嚟食啦。唔系食完之后有啲贪心嘅咧，系食多啲，因为屋企有收埋个女人喺屋企啊嘛，要攞多啲翻去俾佢食。咁大家咧就貪心，你又攞多啲，我又攞多啲，每個人都攞多啲嘅時候點啊？冇咯，冇時候爭咯，爭就搶咯。咁啊，佢哋話咁樣唔得咁。嗱，我哋咧要俾啲錢，大家夾啲嘢，夾啲嘢。以前係唔係錢噶嗬？都係物換物嘅哦，用啲嘢物質換物質嘅。咁佢話：我哋咧，大家攞啲嘢咧，就供給呢一班人，呢班人咧就嚟主持公道咁。於是咧就組織政府啦。哦，組織政府之後咧，咪漸漸演變成今日。呢個係響《藏經》裏邊嗰部叫做《起世經》，好詳細講清楚。如果你唔信我説話咧，你可以響《藏經》嗰度查，哦，查呢部《起世經》嚟睇下。就知道好清楚啦，咁所以呢度隱為咧，呢度就話隱為就好似人最初係食呢個地肥啊，所以咧就足不離地啦。咁啊食完之後咧，咁啊漸漸冇地肥之後咧，就有植物，有植物之後咧就有白骨嚇。咩叫做白骨咧？咁啊？我記得讀人之初性本善嗰陣時咧，就話道量歌物史跡，此六歌人所食嚇。咁啊，呢啲啊古人講嘅，話三歌之中咧，道啦、物啦、粟啦，每一種有20种，三種咧就共成60种。加埋蔬菜水果，每種叫有20种，夾埋叫做百歌。人呢因为食了白骨之后呢，以后就在这个地下生存，组织这个世界，组织这个人类，以后呢就一代一代生存下来了。在佛经讲最初哪个下来呢，就是光阴天的人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法师啊，究竟鸡蛋先啊，抑或鸡乸先啊，你们说呢？究竟鸡乸先鸡蛋先啊？实际在佛经嚟讲，起世经咧呢个世界成立咧就咁样。咁啊，追究最初点会有光阴天啊？咁光阴天就系劫初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空嘅时候咧，就有水灾，又有火灾，又有风灾。水灾咧浸到初禅火災咧燒到二禪，風中災吹到三禪，哦，所以咧四禪天嗰啲又冇受影響，所以佢就會落嚟啦，係咁樣嚟嘅。呢一部經咧就話我哋最初為乜嘢係有呢個眾生世界業果相續啊？就一念不覺生三世，境界為現象落粗。於是咧，隨各人嘅業力咧，就有十法界眾生。十法界有天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惡鬼、畜生、六凡，加埋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佛，四聖都係一切唯心做嘅。哦，實際上咧，你俾心機諗一下咧，你都知道一切係唯心。哦， 好多嘢世间法都好奇妙嘅，但系都系由我哋个心去创造。离开我哋心咧，系冇可能思考出好多嘢啊。咁所以佛教咧系强调慧心。如果你心善咧，结果又善；心恶咧，结果又恶。哦，咁而家呢度咧就系讲戒杀。戒杀咧，不但戒呢个因，而戒呢个缘，咁啊，唔食佢呢啲嘢啊，所以嗱，下边就讲到啦，天仙仙人咧唔食人间烟火，所以佢就脚就离地可以飞。啊，我哋咧系食地下啲嘢咧，所以我哋脚不离地啊，唔能够飞。这个所以话。不食呢个人间烟火就系神仙，系咁样讲嚟嘅嗬。咁跟住咧就话必使生心，依知众生欲生生分，生心两道不服不食。我是时人僧解脱者，法话持杀戒嘅人，必须要令佢生同埋心。都唔好谂住去杀害众生，食众生嘅肉，或者系着众生嘅皮。哦，不但唔去做，谂都唔去谂。哦，肉身就系指众生嘅肌肉身体。啊，有啲人咧系食畜生嗰啲五脏六腑。啊，外国人咧。好少是说吃啲五脏六腑，是中国人呢好牙烟的，乜都吃。哦，我睇见旧阵时做细佬哥的时候呢，响乡下睇见嗰啲人劏鸡呢个鸡肠呢挖咗一肚屎出嚟，咁就洗下就拎去食啦。好好人系最坏食，人系最曳。哦，人是最曳杀害众生，众生不会杀害人，人杀害众生。哦，生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指他那些毛啊，那些皮啊之类，他必须要令自己呢对于众生的生，不要吃他的血肉，甚至不着他那些毛或者些皮，甚至不喝他的奶，吃他的肉。生心两套呢，即是不是生于这个众生的生分不食，而且对于众生的生分呢也不着，不食众生的肉，不着众生的生分，这样呢即使不享这个不食呢，你起一种贪心呢，想字呢都是不好的。嗱，有一个时期咧，好兴皮褛，系咪啊？哇，有一件皮褛咧，毛草咧，好名贵哦。但而家咧，系美国已经唔兴啦。哦，保护动物会咧就唔俾去杀生。而我此事名为佛事，不以此事即摩秦事。哇，好似我咁样讲，系持戒不淫不杀，啊，身心都清净，咁样讲法咧，啊，呢一个人咧就系真真正正佛弟子，啊，呢种讲法系佛讲嘅，系以呢个持戒，然后去修呢个三摩地，先断淫后断杀。是法的正法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不是这样呢，就会违背法的慈悲，亦令人哋呢是因为杀生堕落，流转于这个生死，因此等于魔鬼的说话。由此可以知道，不食肉就是由这里开始，为了慈悲心，为了要超出三界，所以就不食肉。我曾经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宴会里面， 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法师，他说佛教哪部经叫我们不吃肉？你们知不知道哪部经叫我们不吃肉？这部经咯。除了这部经之外呢，还有灵骑经、啊、还有灵骑经啊，除了灵骑经之外呢，还有涅槃经。涅槃经说，善男子从今日起不听食欲，应供是二子若想，天大悲种。所以食欲呢是天赐悲种的。